些事情不能伪装，别为自己设了框。我懂失去的悲伤，也懂进退的挣扎，但想起过去都是失望，又何必要放不下。是习惯还是爱，不放心还是不甘心，只有你自己也知道解答。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真的不需要那么想他，编织过的梦想自己也可以抵达，谁说一 变得好朋友，在你怀中。

很像幸福的曲线。

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飞